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看望杨振宁，全运会男子110米栏谢文俊13.37秒实现全运会3连冠，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今天举办。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今天到清华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代表习近平赠送花篮，转达习近平对他百岁生日的祝福，祝愿他健康长寿。杨振宁1922年9月22号出生于安徽合肥，上世纪40年代赴美留学任教。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03年起，杨振宁回国定居，并在清华大学任教，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关注一组第14届全运会的消息，今天晚上19点16分，男子110米栏决赛举行，上海老将谢文俊以13秒37的成绩夺冠，实现了全运会该项目3连冠。今天男子7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石志勇以抓举170公斤、挺举195公斤豪取冠军。今天下午，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举行，国家队成员唐希静领衔的北京队夺得铜牌，冠军和亚军分别被广东队和安徽队获得。昨天，苏炳添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将发起成立暨南大学苏炳添短跑实验室。今天上午，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恰是百年风华，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举行。行业代表齐聚，共商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论坛上，王小棠、谢芳及陶玉玲三位中国电影艺术家代表亲临现场，分享经典角色幕后故事，寄予对未来中国电影的祝福和期盼，回忆起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拍摄。王小棠说：“ 为了建立新中国，捍卫世界和平，多少中华优秀儿女为之奋斗不止，金环和银环是抗日战争中隐蔽战线上的两位，他们正年轻，可是为了胜利，金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感动教育我，激励我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行。” 本次论坛邀请中影集团、博纳影业、光线传媒和华谊兄弟等8家机构负责人共聚一堂，前瞻中国电影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认为，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动画电影可能会早于真人电影。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神话宇宙，重新梳理中国有史以来的动画的传说、人物、故事，建立一个新的动画的一个谱系。目前已经规划完成的大概是有20-30部动画片，这些影片会涵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边陆续制作完成，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业。 北影节展映期间观众喜爱的电影，今后有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平台上得到更好的展示和传承。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更加注重和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互动联动。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陈玲表示， 比如这次的卓别林大师的回顾展，我们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呢也展映过科教电影的单元。将来电影节结束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展厅为大家展映。通过我们的展览、展映、社会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电影节，讲好中国故事，让北京国际电影节更加深入人心，永不落幕。 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今天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设计周将持续到10月7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7月完成，共3组6幅。宣传海报自去年设计周上面向社会发布征集公告以来，北京冬奥组委共收到1565套件作品，最终确定11套件优秀设计作品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严冬设计的宣传海报名称是咱们的奥运会，他把民间的冰上运动和冬奥项目同时呈现在了海报中。 比如说北京到了冬天，后海那块一结冰就好多人就溜冰车嘛，一些这个残奥项目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类似的项目，还有这种打冰球啊，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冰上滚一块铁环什么的。 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出现在了宣传海报冰雪冬奥美丽京张当中。设计者之一的赵璐说， 冰墩墩和雪融融作为主体形象，可以看到山峦、积雪、祥云、松枝这样的意象呢，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绿色人文是紧密相关的概念。那后边的这两个新的建筑呢，是雪如意、冰丝带，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设计将中国的国潮风展现给世人。 11套宣传海报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设计元素。 今天由神州国旅组织来自北京不同区域的游客组成首发团，乘坐神州国旅北京环球度假区直通车前往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一日精彩旅程。神州国旅北京环球度假区直通车共设有6条线路，覆盖北京市内及近郊各主要商业中心及交通枢纽，站点包含王府井、燕莎、公主坟、昌平、门头沟及房山等地，游客可以通过乐享神州微信小程序来预定座位。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2021年中秋假期3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游8815.9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87.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1.49亿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